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今個禮拜嘅浩浩汤汤下。咁呢就出之呢就講咗兩節先至進入今日嘅主題呢。咁之前其實都已經話咗俾大家聽㗎啦，個名字就係叫輪流轉。咁但係你緊換唔到啦，因為呢個輪呢就唔係我哋平時嗰個車輪嗰個輪、而係呢就係我哋輪居嗰個輪，不過就唔要咗嗰個耳仔邊，就加個咩邊啊？ 石 字邊係啦。好啦，咁呢個輪呢其實就係構成我哋呢個宇宙萬物嘅差唔多個100種元素嘅其中嘅一種。咁呢種元素呢英文叫咩呀？考下 Thomas 先啦。 Potassium。 Potassium 呢其實就係、是、呢、這個我哋叫做鈉。 鈉。 金字邊一個鈉，月餅丁個鈉。 我記錯咗添。 係啦，咁樣呢 應該唔識啦。 呢、這個呢就叫 phosphorus。 phosphorus。 係啦 ,phosphorus。就係 phos。咁然後就 phoros 嘅。不過美國佬就唔寫個 U 字嘅你知啦、,ros 嘅 ,phosphorus。咁呢個輪呢其實大家係咪覺得有啲陌生呢？你覺得輪呢樣嘢你哋平時你會我話輪你會諗起乜嘢？因為腦入面一片空白啊。 哇， 大豆囉。 頭先又整個 backdrop 呢，今日呢整個 backdrop 其實就好事先整㗎嘛。 係 哇，一路一講輪 係啦， 都唔知點搵喎，頭同個工作人員呢就嘩係囉， 係啦， 完全唔知道。 唔知道啦係咪，真係好似好陌生㗎嗬。 係 喎。但係呢如果大家聽完今個禮拜呢個節目呢，你就覺得一啲都唔陌生㗎啦、你就會發覺呢真係輪流轉係好重要嘅。咁我呢就係逐步逐步講俾大家聽先啦。首先用最基本嘅，我上次都講啦，氫啊、氦啊嗰啲咧，其實大家都唔係好熟悉啊，兩位主持都唔係好熟悉咁掂啊，真係證明我哋個教育制度組成我哋呢個宇宙嘅萬物嘅基本嘅元素咧，其實來來去去係100種左右，其實大部分少過100種啊，即係我哋日常見嘅嘢咧係冇100種添，幾十種嘅啫。咁但係我好耐以前咧，就我喺一本周刊度，我係有個專欄嘅，就係科普嘅。咁我講下就。即係突發奇想，就作咗啲口訣，其實係幫人記嘅。咁、那個口訣咧叫化學神功大法，即係咁我就係叫做氫氦鋰鰡鵬，碳氮氧氟鈉，臘美女歸輪，硫氯亞鈉鈣咁。咁但係 壓曬韻喎， 咩嚟嘅咧？咁其實就係、是。差唔多而家我唔知啊 ,DSE 係咪就考到啦，起碼以前中學呢或者係 A level 啦、即係 O level A level 呢，其實考到20㗎咋嘛，就係咩20啊， 就係 原子序，原子序嘅 20。periodic table。 係啦，呢個就係元素周期表啦、但即係其實周期表我都會講㗎，我問一定會講周期表，不過呢排忙得滯呢，因為講周期表呢就要做功課就多好多嘅。咁、但係呢我今日就係講入面嘅其中一種元素就係輪啦 ,phosphorus 啦。嗱咁大家囉，咁數啦，究竟呢嗱氫就係 hydrogen 啦，氦就係 helium 啦，鋰考下大家啦，鋰喂鋰電池 lithium 啦，氫氦鋰鰡 鰡唔記得咗，學曬嗰啲都唔記得曬。 死啦，皮我都要諗下。beryllium 好似 beryllium 嚇， 然後就硼咧就 boron 啦，呢個比較少嘅。好啦，咁然後碳氮氧氟鈉咯，咁呢個二啦，要不了啦，就係碳 係 carbon 啦 ，carbon 啦，氮 nitrogen 啦，氧 啊 oxygen 係啦，就係氟咯。 氟化物啲牙 系啊，喂，我哋喺牙膏入面有，我哋食水入面都有啦 ，fluorine 啊 ，fluorine 系啦，啊奶啦。 奶氣好似 奶氣啊，嗰啲型 燈 係啦 ，neon 冇錯啦 ，neon 嚟啊嘛，係啊，碳氮氧氟鈉，臘美女歸輪， 臘 sodium 咯 ，sodium 啦，美 美 magnesium 係啦，女唔好以為美女 ，aluminium 或者 aluminium 咯， 啊好嘢嚇，即係美國人同英國人嘅發音好唔同嘅，串都唔同嘅嚇，咁樣咧就臘美女歸啦， 歸 silicon。 哈冇錯好嘢啦係啦。 嗰一直 龜呢其實係大陸嘅叫法。 係啦。 香港人就鍾意叫直即係叫直片或者龜片係咪咁就龜臘美女龜輪喎、就係、是、今日嘅講題啦、就係、是、phosphorus。 係應該我唔應該講 potassium, 因為銀呢係金屬應該金字邊佢唔係石字邊。 係啦佢唔係金字邊。 我諗 咁當然啦講埋啦就係臘美女龜輪呢就係15啦所以輪呢個原子就係15。好啦講埋啦就係硫氯。唔係等下先臘美女歸輪就係 硫六亞甲鈣係咪咁啊硫 收法。 收法啦六呢 咁犀利嘅。 六氣咪 係囉噏咪游泳泉咪想六氣囉。 啊點解噏唔到 哎呀 好易。 chlorine 啊硫六亞。 亞氣又好熟過。 都話大氣層入面第三種豐富嘅成分。 同埋惰性氣體。 就係惰性氣體啦就argon。 argon。 硫六亞甲鈣咁甲。甲就二啦，頭先你講 講咗， 就係 potassium 啦，嚇，鈣就二啦， 係啦 ，calcium 就 calcium 啦，係嘛？咁以前其實中學會考咧，都係要考頭嗰二十個嘅，係嘛？咁我當時咧，當然我就喺嗰個科普文章入面咧，我就寫咗呢個神功大法，但我入面用嗰啲字咧，大家完全就唔係呢啲元素嘅名嘅字，就用咗啲諧音嘅字，所以你睇落去咧就。一頭霧水不知所以嘅嚇、所以就考你嗰個化學嘅修養啦，知唔知啊嚇？好啦，咁今日我哋講個鱗咧，就係原子序係十五。咩叫原子序十五啊？又考下大家啦。咁你講出嚟咩叫原子序十五咧？ 係 咯， 大概知知地 嚇。咁你大概知嘅，試下講下。 係咪有個原子啦？就係十五粒嘅原子啊。 中子 唔係中子就十五粒係冇電噶嘛？咁有十五粒係。質子啊， 冇錯，串中，係嗱，證明係即係有進步啦，即係已經有學到嘢啦。其實咧，最主要決定佢係咩元素咧，就係佢嘅原子嘅序，而佢原子序就係佢原子核入面嘅質子數。係 係。 咁所以佢十五咧就即係十五粒質子。係。咁而實際上咧，佢亦都有十五粒中子嘅。咁有時我哋咧就好中意諗咧個中子就當係咗膠水。因為點解咧？你諗下十五粒質子咧，佢每粒都係帶正電噶嘛。咁其實同性又點啊？ 相距 相距㗎嘛咁你點能夠將十五粒帶正電嘅質子逼埋一齊呢、原來就要有啲膠水嘅嗰啲膠水就係中子啦嗰啲唔帶電嗰啲啦即係概念上啦、好啦咁但係呢個原子核呢其實好細好細嘅啫喺佢外面呢就有好多電子啦咁有幾多粒電子呀當然 十五 囉梗係十五啦係咪因為電子帶負電呢個電荷呢同粒質子係一模一樣嘅、雖然個質量其實差好遠喎、質量但係個電荷呢就係一樣嘅，大小。 但係個距離，因為計翻個距離，咪所以 喺個總嚟講，佢總嘅嚟講咧，就總之一粒原子入面咧，就有十五個正電荷，有十五個負電荷，所以整個原子就係中性啦，就唔帶電啦。當然，其實你有時可以外圍會甩咗粒電子，或者加粒電子嘅，嗰啲咪叫離子咯，就係陽離子同負離子啦，係嘛？即係如果你甩咗粒中子嘅，咁咪變咗佢成粒嘢就變咗帶正電咯，咁咪叫陽離子，嚇，咁咪叫。cat iron 咁但係如果倒返轉頭呢有時呢佢有啲電子可以黐到埋佢㗎喎喺個外面個外殼嗰度呢咁佢多咗個負電嗰啲叫 n iron 就叫負離子啦負離子直發就係個負離子啦 ok 好啦咁呢個所以佢個原子量㗎啦咁就有趣喇喎頭先講原子序啦但另外一個就叫 atomic weight 但 atomic weight 呢就是、照計呢就應該就係佢個原子核入面嗰個粒子嘅總重量啦咁但係通常我哋就係以質子就當係一咁啦吓，咁所以咧，照計佢十五粒質子，十五粒中子咧，因為質子同中子嘅質量係好接近嘅，咁所以應該就係三十啦，所以佢原子量應該三十，但實際上唔係，佢咧實際上個原子量咧就30.97，點解會係咁咧？就唔係鱗特別，而係差唔多所有元素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咧，個原子量咧好騎呢嘅，係有少數點嘅， 係多， 因為原來喺自然界入面所存在嘅鱗咧，就唔係淨係得一種。有啲呢係十五粒質子但係十六粒中子嘅。 isotope。 嗰啲叫咩呀 ?isotope。 中文叫做 同位素。 位素就叫 isotope 啦。係咪咁所以譬如我哋成日講嗰個核電啊核裂變啊咁咪就係嗰個有235238其實講來講去講到口水都乾啦咁咪就係同位素囉。佢點解會235238啫就係話原來佢係九十幾嘅即係有我唔記得九十幾啦。咁但係佢九十幾粒中子質子。但係佢係有咩㗎嘛有另外有啲中子係好多㗎嘛要好多膠水先黐得住佢㗎嘛。咁但係因為佢嘅中子數目唔同呢就叫同位數啦。所以呢佢個原子量呢有啲係235有啲係238就係咁解。咁其實你碳都有㗎你有冇聽過碳14啊碳14冇錯啦就是年代測定㗎嘛其實碳應該一般存在嘅就是碳12嘅就是六質子六中子咁但有啲呢原來佢質子嗰度呢就多兩粒所以就唔係12變咗碳14但碳14嘅放射性唔穩定嘅差唔多係6000年左右啦即係5700多年呢就有個半衰期咁就可以用佢嚟去鑑定嗰啲文物嘅年代啦咁樣好啦咁講返呢 其實最近咧有單新聞咧，其實大家如果留意咧，都係同磷有關嘅。 哦， 就係土耳其唔知做乜鬼，就射低咗俄羅斯嘅一架戰機。咁俄羅斯咧就報復，咁咧又大舉咧就係轟炸。咁咧就其實就都係喺敍利亞嘅係嗰個北面啦，所謂呢個伊斯蘭國根據地啦嚇。咁啊，當然同土耳其有外交風波啦，所以其實今次嗰個巴黎峰會咧，又加咗小插曲，係嘛？因為個土耳其嗰個總統咧，又想話都係同佢講下數啦嚇，即係唔好撐到行啊，冰釋前嫌啊。咁啊，普京啊好強硬，咁啊你道歉先啦，咁啊得嚇。咁其實大家都去咗巴黎峰會㗎，普京同埋嗰個土耳其咩多安唔記得咗啦嚇。好啦，咁但係咧。有新聞嗰度有啲圖片咧，如果上網大家睇到，就話俄羅斯喺襲擊呢個伊斯蘭國期間係用咗一種武器。 係 記唔記得有冇印象啊？ 我知 㗎，好多人驚啊！呢張相，哇！淨喺個天度咧，即係黑地個天咧，一條一條 白輪彈啊！ 冇錯啦，就係白輪彈啊！就係話咧，其實呢樣嘢咧，嚴格嚟講咧，係應該係違反咗日內瓦嚇、國際公約，就話咧，其實唔應該用呢種嘅燃燒武器，佢叫 incendiary weapon。incendiary 咧就係一啲非常之高温嘅燃燒武器，因為磷呢樣嘢係好得人驚嘅。佢主要白磷咧，佢係非常之易燃嘅，一接觸空氣，咁佢咧就個温度係非常之高嘅，一燒上嚟，咁佢一落到嚟咧，一焫著啲嘢就全部著火啦，唔使講啦。但如果人俾佢掂到咧，哇！佢直情係腐蝕嘅。咁樣咧就黐咗個身體度咧都整唔甩咧，係咁燒咧就會燒爛曬咧，係好恐怖、好殘忍嘅。所以呢種白磷彈咧，即係其實係喺戰爭入面咧，就啲人都係唔應該用。咁啊，但係講真，就好多時呢啲咁嘅超級強國咧，佢都唔理你嘅啊。咁你話 打仗就唔理， 係打仗就唔理啦嚇。咁有時佢話我而家要對付嘅呢個就係邪惡嘅伊斯蘭國咁。咁但係講真咧，忍唔住都要講下呢啲化學武器咧，用得最多嘅咧就梗係唔係俄羅斯啦。 係啦， 大家估到用得最多嘅係邊個啊？ 系啊， 梗系美国啦、其实美国咧， 橙剂咯， 冇错啦。嗰、那个咧，嗱、那、嗰个就叫 Agent Orange 个橙剂咧，其实落叶剂系好得人惊噶，系一种非系剧毒嘅，对好多植物。咁佢咧就渗落去，特别系越战嗰阵时落好多。因为越战咧喺越南咧，嗰啲丛林咧好茂密噶嘛，遮住晒嗰啲游击队啲越共啊嘛。咁佢哋又挖埋地道啊，咁你根本就唔知道，即系所以狂轰猛炸都炸佢唔到，于佢无损。咁于是佢就唯有点咧？哇，用到呢、這个即系最大毒就系渗好多好多呢啲咁啊落叶剂，令到嗰度啲树林死晒。咁啊，等你咧无所遁形。咁另外仲有咧，佢哋都有用燃烧弹。嗰、那個叫 Napalm 啊，嗰個 Napalm bomb 咧 ，Napalm 啊嚇，你上網查一查啦。其實咧就係叫凝固汽油彈，佢係有都係用汽油，但係佢又溝咗有啲凝固劑咧。咁一抌落去，一燒起上嚟咧，又係好高温，好高温咧。咁其實有啲照片，如果你睇翻越戰好多照片咧，好多人咧個身咧俾佢燒到爛曬咧，就係嗰種嘅一種嘅燃燒彈。佢抌咗好多燃燒彈落去，係嘛？咁啊，當然唔淨止越南啊，第二啲嘅有啲咁樣嘅戰爭咧，其實佢都有用。係嗰陣時好似話喺阿富汗，佢都用過其實化學武器啊。咁啊，啲超級大國咧，你都奈佢唔何啦嚇。好啦，咁啊講翻磷，磷咧其實咧佢除咗同位素之外咧，嗰、那個就係即係去到個核子嘅層面咧。但係如果去到嗰個原子嘅排列咧，就係有啲叫做同素二型體，allotrope 咧，其實最大家熟悉嘅咧就係碳啦。點解啊？碳原來可以係一嚿煤，純粹一嚿煤就碳。咁啊，當然好有用。而家但係即係我哋而家就係全球暖化罪魁禍首啦嚇。但係佢一嚿煤值幾多錢咧？但係同樣咧，可以係一粒 鑽石。 哇！鑽石啊，幾卡啦，已經係貴到不得了噶啦，係咪啊？咁其實全部係碳原子組成嘅啫，carbon atom 喎、就係因為佢哋嘅排列唔同咧、原來竟然就得出係完全唔同嘅一種形態。呢種叫 allotrope 就叫做同素異形。咁當然碳另外一種咧就係石墨，石墨咪就係我哋鉛筆嗰啲鉛咯。咁你知鉛筆呢啲改錯名噶嘛？其實同我哋鉛水事件嗰啲鉛咧就唔拉更嘅，無關嘅。所以咪前一排有個高官咪講呢樣嘢嘅，俾人笑到死死下，係嘛？佢話我哋嘅鉛筆啊都有鉛，大家使乜咁驚嚇？鉛筆係冇鉛嘅，你唔知啊？ 菠蘿包冇菠蘿。 係咯，先生冇話俾你知㗎。哇，真係滴曬汗啦！咁啊，高官係嘛？咁樣咧，其實 鉛筆入面嗰啲係石墨嚟嘅，係咪？當然佢仲有時加咗啲嘢呢令佢唔好咁軟，所以你啲鉛筆呢我哋一般用嘅叫 HB 㗎嘛，即係個硬度嘛，但係你可以係 B， 可以係 2B、3B、4B 嘅，我喺天文台呢畫嗰啲天氣圖呢就時時都用 4B 㗎啦，4B 係好腍嘅，好軟，一畫落去就好黑㗎啦，咁佢加啲嘢令佢硬身啲，但佢主要嘅成分就係 graphite。graphite 呢其實又同煤又唔同嘅，其實煤差唔多冇結構嘅，即係 amorphous 我哋叫做 graphite 呢就一層層嘅，即係嗰啲原子排列啦，一層一層呢就可以即係喺度線過去嘅，所以佢先能夠好似用鉛筆寫嘢，但係鑽石呢就直情係硬邦邦嘅，即係佢嗰個晶格啊，我哋叫 lattice 啊，佢晶格呢就直情硬到不了，所以就金剛石啊，就可以用我嚟戒玻璃啊，佢就世界上最堅硬嘅嘢就鑽石，但其實全部都係由碳原子組成㗎嘛，好啦，咁所以原來磷呢都有呢種情況。